我无法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，假装那是 被爱的幸福。

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，结果依然无怨无悔。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色已黄昏。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可及的门，善变的眼神

惊醒又想起你，麻烦了手中咖啡，还是因为你心情特别安静，学你做个深呼吸，就是那种气息叫人逃不开回不去。 试探思念浓薄，

到天明。 伤害之外的感觉。

界一级一贪一反常态，一番越癫像塔下的骨牌，情感干扰世界，情感颠覆世界，来为爱是无涯下注解。那串门天碎点热雨留下去了，连街汽车也给压力压得全部碎了，其中有两里边正好有位什么正要，明天国会结果缺少了他凑下那边，一串一串越去动力转世界，一点一点分解，一圈一圈一番常态，一番越跌像塌下的骨牌，情感影响世界，情感拖垮世界，来为爱是无限下注解。一串的橙色世界，原来有你这一切，一切都全没有了。你这一点嘴，你跟我当从未爱我。

成影子一样的跟着你， 有没有